俄罗斯朝鲜战争老兵理事会11月10号成立了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委员会。缅委会决定以11月10号到12月18号为缅怀期间，并在这期间致电给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还有意义地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